痴心的人最痛，痴情的人谁最怜，爱恨边缘转眼之间。花开花又谢，前世今生再续缘，成名糊涂心甘也情愿。 街上漫无目的

想再拍， 留住戏力换角色，连场好戏但画面换剧，谁头讲对白显色演戏，难练成肉女，我便已安死。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？角度似练比例，留住戏力换角色。 让

周记，他天天重复说 OK， 他不是无所谓，也不是不后悔，不知他心里想着谁。哦，你小心抛弃谁，来吧今夜疯狂的抱舞会，整夜整晚跳你都不会累，再也没有谁想要命令谁，再也没有谁需要服从谁。